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1章霍格沃茨的战斗第97集。 大礼堂里那被施了魔法的天花板黑蒙蒙的，闪烁着点点星光。下面的四张长桌旁坐着衣冠不整、头发蓬乱的学生，有的披着旅行斗篷，有的穿着衬衣。这里那里不时闪过校内那些幽灵的乳白色身影，无论是死人还是活人，每双眼睛都盯着麦格教授。他正站在礼堂前高高的讲台上对大家讲话，身后站着留下来的教师们，包括银棕马人费伦泽，还有赶来参加战斗的凤凰社成员。 疏散工作由费尔奇先生和庞弗雷女士负责监督，机长听到我的命令后组织你们学院的学生负责将他们井然有序地送到疏散地点。 许多学生都是一副吓呆了的样子，不过当哈利贴着墙根移动，在格兰芬多桌旁寻找罗恩和赫敏时，厄尼麦克米兰从赫奇帕奇桌旁站起来大声喊道， 如果我们想留下来参加战斗呢？ 他的话赢得了一些人的喝彩。 如果够年龄可以留下， 麦格教授说。 我们的东西呢？ 拉文克劳桌旁的一位女生大声问道。 我们的箱子还有猫头鹰呢？ 来不及收拾财物了， 麦格教授说。 最重要的是把你们从这里安全地转移出去。 斯内普教授呢？ 斯莱特林桌旁的一位女生喊了起来。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他溜了， 麦格教授说。格兰芬多、赫奇帕奇和拉文克劳桌旁爆发出一片欢呼。哈利顺着格兰芬多的桌子往前走，仍在寻找罗恩和赫敏。他走动时，许多人朝他这边转过脸来，他身后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声。 我们已经在城堡周围布下防御， 麦格教授说， 但不可能守住很长时间，除非我们不断加固这种防御。因此我要求你们必须迅速而沉着的行动，听机长的。 突然另一个声音响彻了大礼堂，把他的话淹没了。那声音高亢、冷酷、清晰，说不清从什么地方传来，似乎是墙壁本身发出来的。这声音就像他曾经指挥过的蛇怪一样，仿佛也在那里沉睡了好几个世纪。 我知道你们在准备抵抗。 学生们中间发出尖叫，有些人搂作一团，惊恐地四处张望，寻找声音发出的地方。 你们的努力是没有用的，你们不是我的对手，我不想杀死你们。我对霍格沃茨的教师十分尊敬，我不想让巫师流血。 大礼堂里一片寂静，这寂静压迫着人们的耳膜，这寂静如此巨大，大得似乎整个礼堂都承载不下。 哈利波特叫出来， 伏地魔的声音说， 你们谁也不会受伤。把哈利波特叫出来，我会让学校安然无恙。把哈利波特叫出来，你们会得到奖赏。我等到午夜。 寂静再次把他们全部吞没，每个人都转过脑袋，每双眼睛似乎都找到了哈利，千百道目光死死地盯着他，使他动弹不得。然后斯莱特林桌旁站起一个身影，哈利认出是潘西·帕金森。只见他举起颤抖的胳膊尖叫道， 他在那儿，波特在那儿，快把他抓住。 哈利还没来得及说话，同学们已经采取行动。他面前的格兰芬多学生站了起来，不是面对哈利，而是面对斯莱特林。接着赫奇帕奇学生也纷纷起立，拉文克劳学生几乎在同时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他们全都背对哈利，他们全都面朝潘西， 哈利百感交集，既敬畏又感动。他看见四面八方都有魔杖被抽出来，有从斗篷底下，有从袖子里面。 谢谢你，帕金森小姐。 麦格教授清楚而干脆地说， 你和费尔奇先生一起先离开礼堂，你们学院的其他同学也可以跟上。 哈利听见了板凳的碰撞摩擦声，斯莱特林们纷纷从礼堂另一边离开了。 拉文克劳，跟上！ 麦格教授大声说。四张桌子渐渐地空了，斯莱特林桌旁空无一人，而拉文克劳鱼贯而出时，一些年纪较大的同学坐着没动，赫奇帕奇留下来的就更多了，格兰芬多更是有一半的同学都待在座位上。麦格教授只好从讲台上下来，强行驱赶不到年龄的学生。 绝对不行，克里维，快走！还有你，珀克斯。 哈利匆匆走向坐在格兰芬多桌旁的维斯莱一家。 罗恩和赫敏呢？你还没有找到？ 维斯莱先生很担忧地问。他的话没有说完，因为金斯莱已经走到讲台上，向留下来的人发表讲话。 到午夜只有半个小时了，我们需要迅速行动。霍格沃茨教师和凤凰社成员联合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弗利维、斯普劳特和麦克教授分别带领战斗队登上三个最高的塔楼，拉文克劳塔、天文塔和格兰芬多塔，那里视野开阔，位置有利，便于施魔法。莱姆斯， 他指指卢平。 亚瑟， 他指指坐在格兰芬多桌旁的维斯莱先生。 和我带领队伍进入场地，我们需要有人组织把守进入学校的各个通道入口。 听着像是我们的活。 弗雷德指指他自己和乔治大声说。金斯莱点头同意。 好了，领队的到上面来，我们分一下队伍。 伯特， 麦格教授说着匆匆向他走来。这时同学们都朝讲台拥去，推推搡搡地抢位置接受指令。 你不是要寻找什么东西吗？ 什么？哦， 哈利说。 哦，对了。 他几乎忘记了魂器，几乎忘记了作战的目的是让他能够寻找魂器。罗恩和赫敏的离奇失踪暂时赶跑了他脑子里所有的其他念头。 那就去吧，伯特，快去吧。 行，好的。 他从大礼堂里跑了出去，感觉到后面有许多双眼睛跟着他。门厅里仍然挤着正在疏散的学生，哈利被他们挟裹着上了大理石楼梯。到了顶上，他立刻顺着一条空荡荡的走廊跑去。恐慌和紧张使他的思绪混乱不清，他试着平静下来，集中思想考虑怎么找到魂器，可是思想像关在玻璃罩里的黄蜂一样疯狂而徒劳地嗡嗡乱飞。没有罗恩和赫敏在旁相助，他似乎理不清自己的思路。他放慢脚步，在空无一人的过道中间停了下来，坐在一个塑像离开后留下的底座上，从脖子上的皮带里掏出火点地图。他在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罗恩和赫敏的名字，不过他们可能藏在那片拥向有求必应屋的密密麻麻的小点当中了。他把地图收了起来，用两只手捂住脸，闭上眼睛，努力集中思绪。 伏地魔认为我会去拉文克劳塔。 没错，这是一个可靠的事实，就从这里开始吧。伏地魔派阿莱克托、卡罗驻守在拉文克劳公共休息室。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伏地魔担心哈利已经知道他的魂器跟那个学院有关。可是唯一能跟拉文克劳联系在一起的似乎只有失踪的冠冕，魂器怎么可能是冠冕呢？伏地魔是斯莱特林的学生，怎么可能找到拉文克劳多少代人都没见过的冠冕呢？是谁告诉他上哪儿去寻找的呢？活着的人记忆中谁也没有见过那个冠冕啊。活着的人记忆中，哈利用手捂着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他从底座上一跃而起，顺着原路往回跑，追逐他的最后一个希望。回到大理石楼梯时， 成百上千的人朝有求必应屋进发的声音越来越响，大家纷纷推搡着，级长们大声喊着指令，努力分辨自己学院的学生。哈利看见扎卡赖斯·史密斯为了抢到队伍前面而把一年级新生撞得东倒西歪，随处可见年纪较小的学生在哭鼻子，年纪较大的学生焦急地呼唤朋友或兄弟姐妹。